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何振良的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的回忆录《何振良五环之路》。这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何振良的个人成长与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何振良五环之路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追求革命真理。1946年夏，振良高中毕业，对他继续就读还是停学去学生意，家中也有过犹豫。因为家中急需多一个人挣钱养家，但是振良一直功课很好，是个很有前途的孩子，是家中的希望所在。这时正好振良能得到法国天主教办的震旦大学的部分奖学金，于是家里决定尽量克服困难，让振良继续上大学。振良在震旦大学选读的是电机系，学了这个专业，毕业以后可以到法租界的发电厂工作，生活有保障。解放前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大学生活对振良是新鲜兴奋的。震旦大学有较好的教学实践条件，虽然全部课程是用法语讲授，但是对从中法学堂升上来的振良来说并不困难。在入学的最初两年，振良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因为要保证功课好才能得到助学金继续上学。但是助学金并不能够解决全部费用问题，首先书籍和讲义费用就非常昂贵。为了省钱，振良常常只买必要的讲义，有时甚至连讲义也买不起，只能靠听课时记些笔记、借同学的讲义和书籍来抄录等办法弥补。即使这样，家里仍然要不时地变卖些东西来支付他的饭费或其他费用。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国民党的垮台已成定局，许多人对第三条路线的幻想也破灭了。地下党的力量在震旦有了发展，这时振良家经济困顿的情况更加严重。振良也开始与进步同学有了较多的接触，在进步同学的带动下，他读了《观察》等反映小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杂志，和《交大生活》《学生报》《革命人生观》等进步书刊，以及描述解放区生活情况的《延安纪行》等书籍。他逐渐清楚地懂得必须跟着共产党走，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道理，并且向往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民主进步的解放区。1949年三月，振良参加了地下学联震旦小组。当时蒋介石政权面临垮台前夕，上海当局的汤恩伯在做最后疯狂挣扎，镇压得很厉害，街头到处挂着什么"凡是通匪，隐藏不报者， 格杀勿论的大标语。身上携带进步书刊也很危险，搞不好被发现就会被认为是通匪，招来杀身之祸。振良当时知道地下学联是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所以在参加这个小组时，他激动地认为自己是在参加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革命。同年四月，振良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上海人民保安队，组织宣传学习，进行调查，为迎接解放做思想和具体组织准备等。当时他们按照分配对自己负责地段的各个里弄环境进行调查，调查出入地形、当地黑社会分子以及敌特分子情况，并写出报告。振良所分配的地段有个广播电台，他不仅要调查电台附近的情况，还在上海刚解放时短期参加了广播电台的看管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人民保安队护厂护校，保护重要设施，防止敌人在最后关头进行破坏。参加这些活动，也要有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也有一些进步学生在黎明前的最后黑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看到了上海解放。五月二十四号晚上，盼望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进入上海市区。振良家当时在沪西区愚园路地峰里。沪西区是上海最早被解放的城区。那个晚上，他兴奋地整夜守在窗前，听着外面疏落的枪声。夜色中还能看见沿着愚园路向前推进的解放军的身影。天一亮，他就骑上借来的自行车，赶到学校去报告上海解放的喜讯。当时街上行人不多，因为市中心还有战斗。但是一些大胆的市民已经走出来看望淋着雨沿着马路休息对民众秋毫无犯的解放军队伍了。他赶到震旦大学，学校所在区已经解放了，学校门前已经挂出了庆祝解放的大字标语。马上大伙就忙于组织慰问解放军的活动。一连许多天，人们都为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忙得不亦乐乎，沉醉在无边无际的欢乐里。振良索性住到了学校，可以夜以继日地参加各种工作和活动。游行的队伍需要有大幅的招贴画，从来没有学过绘画的振良对照着报上的图画把它描摹下来。工学院自己出了份新震旦报的油印小报，振良学会了刻钢板写仿宋字体，还学会了写题目用的空心宋体字，弄出点装饰图案来。本来就腼腆文静的振良还上街扭秧歌、打腰鼓、放声歌唱。上海解放以后，新事物每天从四面八方大量涌来，整个社会进行着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振良像条久处于菏泽突然跳入大海的小鱼，大口大口地吸收吞咽着这周围一切新鲜的事物，每天都那么兴奋。 他一遍过去忧郁内向的性格，热情地参加解放后的历次社会活动。1949年10月，震旦大学开始建团学习，他第一批参加了青年团，担任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1950年初，在震旦大学的地下党公开大会上，他表达了要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决心。1950年4月，由于解放后开展大量外事活动的需要，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到上海调外语干部。法语的青年干部只能到专长法语的震旦大学去找，而当时学校里够条件的人并不多。团支书找振良谈话，希望振良能够服从工作需要去北京。这次谈话虽然有些突然，但并不使振良感到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参加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等等，跟随着解放军去解放南方和大西北。当时振良毕竟离毕业只有一两个月了，他已经在搞一个发电厂的毕业设计，何况家里的经济情况在解放初期更加困难，早就期望他毕业后能够找份工作养家，而且他知道参加革命工作只有供给制待遇，没法供养母亲和姐妹。但是他懂得，作为一个青年团员，作为一个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他应该服从组织。而且到北京去，到党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居住过的地方去工作的前景，极有力地吸引着他。于是他很快地就答应了团支部，并且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家里。家里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母亲舍不得自己最喜爱的幼子远离家门，姐姐和哥哥担心一向需要人照顾的弟弟能否独自去闯天下，只有妹妹还年轻，插不上嘴。但是他们最终拗不过振良的决心，而匆匆为振良的远离准备行装。所谓行装，也只是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个破旧小皮箱，里面装上几件替换的衣服。离开上海那一天，天下着雨，凄凄厘厘的。母亲、哥嫂、姐姐、妹妹全都到车站送行。他们都不知道何时会重逢，个个泪流满面，而振良却强忍着惜别的眼泪，勉强装出笑容与家人告别。就这样，振良来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革命大熔炉。崭新的天地。振良在1950年4月从上海的震旦大学直接调到了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从挤住在上海这个大城市一个小小角落的家，来到祖国首都的革命大家庭，特别是来到了从事青年工作的中央机关，这对振良来说，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新鲜。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新的需要学习的知识，每天都发生那么多令人兴奋激动的事情，时间好像总是不够用似的。从前看上海的天空老是灰蒙蒙雨绵绵的，而北京的天空总是那么晴朗，也显得特别蓝。上海人口密集，走到哪儿都是拥来挤去的人，喧闹不已。 而北京则是一片宁静庄严。虽然那时的长安街到处坑坑洼洼，一上街就满脸灰尘，市容也显得土气，但是首都北京那种充满朝气的政治气氛，就像最强的磁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特别是像振良那样走上革命工作岗位的青年人。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在青年团中央，当时青年团的全名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所在地在清政府时期属于名叫东郊民巷的使馆区。这里周围环境很安静，没有杂乱的行人和商店，马路两旁是高大的槐树。团中央前面是一条小溪流，据说同紫禁城前面的金水河是相通的，所以叫玉河。河面上还架了一座小桥，叫做玉河桥，团中央的地址在玉河桥3号。后来小溪被填平了，改修成了马路，地名也改成了正义路。团中央离天安门很近，才一站地，下班以后大家常散步到天安门，在蓝天、红墙、黄瓦、绿树这片气派宏伟的景色前流连。团中央机关所在地是原属日本使馆的兵营，办公地点除了一个工字楼以外，还有4排两层办公兼杂用的房子。有的房间墙壁上还钉有比大拇指还粗的大铁环，有点怕人，不知道当年是日本人拴犯人还是拴军马用的。团中央隔壁的中苏友好协会是从前的日本使馆。日本人策动末代皇帝溥仪当伪满皇帝时，在那里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现在则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团中央的对面是占地面积很大的英国大使馆，以前是座王府，1956年为了抗议英法在埃及制造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北京市数以10万计的群众曾经接连好几天在英国使馆周围示威，写有抗议口号的三角小纸旗被愤怒的人们扔过高高的围墙，在使馆院内堆成厚厚的一层。现在这地方早已经成了公安部。振良来到团中央机关报到以后，先是由国际部的同志进行了简单的口试，以后就正式上班了。那时候机关干部实行供给制，参加革命工作是自觉光荣的事儿，谁都以苦为乐。刚到机关也有过令人尴尬的时候，当时谁都是一身灰布的制服，只有振良他们几个刚从上海调来的大学生穿着旧式的西服，与周围环境非常不协调。出来进去，大家好奇地盯着他们看，狗别扭的。好容易熬到给他们发了新制服，他们赶紧换上。那时一年发2次制服，冬天发棉袄，夏天发单衣。春暖时，大家把棉袄里面的棉花掏掉当夹衣来穿。制服里面则是个人原有的5花8门的衣服。 团中央的食堂是院子里的一个铁皮屋顶的大木棚，吃饭管饱，不用交伙食费，吃的是窝头、高粱米饭、酱疙瘩、熬白菜、萝卜，偶尔也有红烧肉加土豆。每个月可以改善一次伙食，叫做打牙祭。每个季度才能有只够购买日用卫生品用的几块钱。好在大家要求不高，这点钱好像也够花。当时大家穷得开心，时不时还能一起凑钱买些花生米吃，偶尔还能几个人一伙上小摊儿吃碗馄饨解解馋。团中央机关的干部宿舍在王府井南口，叫做东长安街17号的一座四五层楼房，可能曾经是一个小旅社之类。1950年时，门口的地面上还有卡尔顿英文字样的水磨石地砖。宿舍门前就是长安街，那时的长安街街心还有不少的垃圾堆，马路是以后才拓宽的。文革后，这所房子被拆除了，后来开设了麦当劳快餐店，现在已经再次被推倒，建成了东方广场了。当时这座宿舍房子已经很破旧了，人们在木楼梯上上下下的时候，吱呀吱呀作响。每层楼有6-7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放3-4块铺板，用2条长木凳架起铺板，就是每个人的床。每个人的脸盆、布包、书籍放在自己的床铺下。每个房间只有一张3T桌，供大家放漱口缸、茶杯用。每个人的铺板加上个小马扎，就是书桌。那时的宿舍真是名副其实的只供睡觉用的地方，大家都爱从早到晚待在办公室里，连星期天也如此。振良每天一清早起来，用冷水抹把脸、刷刷牙，就到了机关。机关的集体生活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这个革命大家庭温暖亲切，处处使振良深受教育。当时机关人数不多，人们都相互认识。团中央的领导大都是参加清运、学运多年的同志。第一书记冯文斌是解放区的清委书记，书记蒋南翔是129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秘书长是荣高堂，后来升为书记。最初团中央书记廖承志还兼任国际部部长。廖承志身兼多职，他不仅是侨委等单位的领导，还是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好些人都用廖承志同志的小名小廖称呼他，他毫不介意。在工作接触中，振良对这些领导的为人随和、毫无架子很感意外。工作间隙，国际部两位胖乎乎的正副部长廖承志和欧唐亮偶尔也忙里偷闲，打上2下子乒乓。在机关里，不管是团中央书记还是刚调来的小干部，彼此都以同志相称，显示了革命队伍里特有的亲切情谊。这个习惯振良保留了终生。虽然后来几十年振良在政府机关工作，只能逐渐适应以职务相称的做法，对有些较生疏的同志称呼其职务，但振良仍然喜欢别人称他为同志或者是老何。直到今天，只要是与老同志相聚，就总是直呼其名，或者是为了表示尊重加上同志二字。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何振良五环之路。 在团中央工作的2年8个月里，何振良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很多个第一次。明天的节目，我们就将继续为您讲述何振良五环之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